公主的猫。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没有猫的国家里。有一天，一位外国老太太到这个国家来旅游，她给国王带来一只可爱的小猫。国王把小猫送给了自己的女儿娜娜公主。娜娜公主别提多么喜欢这只小猫了，反正你就是用太阳和月亮加在一块换她的小猫，她也肯定不乐意。可是有一天晚上，小猫突然不见了，娜娜公主特别伤心，呜呜的哭声惊动了整个王宫。国王非常着急，派人连夜上街贴寻猫布告，布告是这样写的：娜娜公主的小猫丢了，有谁捡到赶紧送来，奖黄金10000两。记住，小猫的特点是别看年纪小，胡子可不少。第二天一早，卫兵报告说有人带小猫来领奖了。国王高兴极了，连拖鞋都来不及穿就跑出了王宫，可是一看就傻了眼，原来面前这只别看年纪小胡子可不少的动物不是小猫，而是一只小山羊。不行，第一张寻猫布告没有把猫的特点说清楚，国王下令马上去贴第二张寻猫布告。这回布告上写着：记住，小猫的特点是大眼睛，会上树，还会捉老鼠。布告刚贴出不一会儿，又有人带着小猫来领奖。国王一看又错了，这个大眼睛会上树还会捉老鼠的原来是只猫头鹰。不行，第二张寻猫布告还没把猫的特点说清楚，国王又下令贴第三张。第三张布告是一幅画，上面写着：瞧见了吗，这就是猫。很快又有人来领奖了，他们抬来一个大铁笼子，里面关着的那只动物和画上的猫一模一样，只是个头要大几十倍，脑门上还有一个王字。哎，又错了，这不是猫，是虎大王。娜娜公主找不到心爱的猫，饭也吃不下，两眼儿哭得又红又肿，正坐在镜子前发呆呢。忽然窗外传来一个奇怪的声音，喵！啊，小猫出现在窗台上，娜娜公主扑过去，紧紧地搂住小猫，快活地亲呀亲呀。国王在一旁拍着脑瓜，自言自语地说：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喵喵叫才是猫的特点呀。